我们给他念到十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，啊，或者十四个小时，那就非常安全。 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即可往生西方，指的是临终最后一口气，还是神识离开身体的最后一念？ 神识离开身体最后一念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当然，最后一口气也必定是阿弥陀佛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。 无论怎么念佛，妄想还是有，这样下去到临命终时，有人助念能提起佛号，是否能往生？ 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自己的信心。念佛依旧有妄念起来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如果念佛妄念都没有了，你不是凡夫，你是佛菩萨再来的啊！凡夫决定做不到啊，所以不要害怕。这个妄念呢，尽管起，佛呢老实念啊，不碍事。只照顾佛号，不要照顾妄念就好。啊，不要去想妄念，啊，妄念多不要紧。只要你不照顾它，妄念自自然然呢就少了。啊，功夫慢慢就会得力。一般人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妄念放不下，常常想我妄念这么多，越想越多。啊，越照顾越多，你的妄念怎么能断掉？根本不理会呀，那个妄念就会越来越少，功夫自然得力，这很重要的。只老实念，决定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 怎样印证是否往生？据有关助念的书提到，断气后十二个小时，摸到头顶有热，是生西方，请解释。 头顶热是说什么？是说这个人走的时候啊，他的神识，我们一般人讲灵魂，从哪里出去？啊，从什么地方出去？从顶，从头顶，这是最殊胜。啊，往生是从头顶。升天也从头顶，啊，那个天的福报非常大了，啊，他从头顶。那往下呢，这个六道的时候就越来越低啊，要从脚板心呢，那就从低啊，从膝盖的末轨道啊，这是一般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可是最好不要去摸它啊，为什么呢？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，你摸它它就痛苦啊，它生嗔恚心啊，它难过。我们看到这个往生的人，给他助念之后，他的容貌啊，这个颜色统统能够转变，相貌变得很慈祥啊，这个脸色变得红晕，就像睡觉，不像是病，没有想看到变容，都是好像。肯定啊，是人天福报啊，以上的啊，我们从这上去心就很安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往生了，要看他平常的功恨，跟他走的这个瑞相啊相不相应啊，这个是 很很明显的。至于火化之后还留下舍利，都不一定证明他往生啊，这个要懂得。那么最可靠的呢，他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旁边的人，佛来接引我了，这是决定往生啊，你什么都不要碰他啊，那是真正肯定往生啊。那么有更好的人说，他在几天前他就知道啊，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，一个星期之后佛来接引我，是确定往生。往生的条件没有变，一心一意啊，希望到极乐世界，希望清净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一切一切统统放下了啊，不再挂在心上了，这个人肯定往生啊。又想往生，这又得放不下，那就靠不住啊。舍就是要舍干净啊，我们这几年提倡是纯净纯善啊，纯净纯善的生活，样样随缘，绝不攀缘啊。我心里想怎样怎样，与太阳啊，虽然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欢欢喜喜，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只有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啊，那经念得很熟，常常想观想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。如果不能观想呢，只念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就好啊。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这就万修万人去了。 怎样知道临终人确定往生？ 最确切的是这个人他自己说出来，阿弥陀佛来了，西方三圣来了，来接我了，我现在跟他去了啊，跟大家告别，那是一点都不假，那是真正往生，这是业障消了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种，走的时候神志非常清楚，身体虚弱，说不出话来。大家跟他念佛助念，他笑容欢喜的样子，临走的时候他嘴巴也在动啊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以为他是跟我们一起念佛，实际上呢他是在说他看到佛了，佛来接引他了，他跟佛去了，但是他说话没有声音。这你要仔细观察，能够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往生。总而言之，走的时候欢喜啊，非常安详自在，就在走的那一刹那。如果临走的时候这个相貌很悲戚啊，很痛苦，那就很难讲啊，在一般来说的时候是不可能的。 平常念阿弥陀佛，临终时如果出现别的佛来接引，是否应跟他们走？ 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一定是佛来接引，临命终时忽然是释迦牟尼佛来接引，

有人临终前几天才接触佛法就能往生，这是什么因缘？ 早年我住在美国，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报告过，地西那边有一个周广大先生，那不成的就是这么先生啊，这个人很善良，在这边开个面包店啊，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啊，得了癌症，病重的时候，啊，医院里放弃治疗，家人把他带回家，啊，很严重。这个时候，家人才去求佛问神。啊，到处去拜，找他看有没有办法救、就找到华盛顿净宗学会啊，净宗学会也有个同学非常热心，去看他，看他有告诉他，给他开导，不要留恋那个身体，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，叫他一心念佛。哎，他真有缘，他就接受，不怀疑就接受，而且叫他家人，啊，家人说不要再找医生了，我也不要吃药了，你们通通念佛，啊，帮助我。啊，那净宗学院的同学也有几个人轮流帮助他念，他念得很好，如果念的时候痛苦没有，三天五次。啊，没有学佛了，也没有皈依，也没有受戒呀。啊，但是他一发愿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他就皈依佛了。他真的皈依阿弥陀佛，很好的例子，三天。啊，这个临终之前三天，闻到佛。三天三夜念佛不间断，符合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啊，家亲眷属还有些几个佛友不多，就有十几个啊，就这么讯息传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。弥陀经上讲的不假，那为什么短时期接触到才能成功？我们知道他能够听到就接受，不怀疑，那马上就干，过去生中学过这个法，啊，那一生没修成功，这一生在临终时听到，啊，把徐氏的善根引发出来，勇猛精进，万缘放下。没有一丝毫留恋，所以就很顺利就是。啊，更稀有难得的人一生不幸福，死了也不幸福。死了以后终阴身闻到佛法，那他搞明白了，